守的曾经。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货比三家不吃亏，10月7日至8日，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汇集各种价位、各种级别、各种品牌，100多台精品二手车，海量车源，尽情挑选。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959资讯快报。 8月28日，涿州市市长陈宇到市卫生计生局调研指导工作。陈宇强调，要进一步加强业务学习，深化改革，增强服务意识，心系群众。副市长赵玉芬及政府办负责人陪同调研。陈宇一行先后深入到3处疫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实地调研。座谈会上，陈宇听取了市卫生计生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情况汇报。他强调，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卫计工作，将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支持，弥补基础设施短板，要讲政治、讲大局，加强团结，齐心协力开展工作，要进一步加强业务学习，深化改革，增强服务意识，心系群众。在工作中要坚持廉洁从政，清廉为民，时刻警醒，做到自身正自身硬，坚守红线和底线，齐心合力把本市卫计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赵玉芬就卫生计生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近日，涿州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本市部分人大代表在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清华带领下，来到市民政局实地调研，全面了解城乡低保工作贯彻落实情况。据了解，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市民政局坚决打造阳光低保，强化动态管理，注重全面核查，突出重点人群，建立了城乡低保正规施保的有效秩序，全面实现了应保尽保、该退必退的低保环境。李清华指出，城乡低保工作是关系到民生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要进一步完善城乡低保制度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加大保障力度，努力提高保障水平，要把这项民生工程及党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让群众满意。近日，保定市召开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改革推进电视电话会，安排部署全市企业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改革工作。涿州市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在联通分会上收听收看。据了解，河北省级统筹制度改革从过去基金缺口由省级统筹基金全部承担的做法，改由省级统筹基金和市县财政资金共担。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建设京畿文化生态名城，世界城市功能新区。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中老年旅游专列再次启航，12天带您游遍香港、澳门、广州等南方6省8地，参与文化艺术展演，分享10万元现金大奖。咨询电话0312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恰似故人远来葬花落，今夜月稀烟朦胧，低山他呢喃望星空，恰似回首终究一场 求什么？